幸被冷血凶徒选中，死无全尸的少女刁爱青是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一年级的学生，由江苏省的农村来到这间高级学府就学，可以说是改变自己命运的一个契机。可惜命运偏偏要作弄他，令他在就读只有百几个日子就遇上不测，香消玉殒。到底在刁爱青消失之前见过他最后一面的人又有什么回忆呢？ 那晚他吃了吃完晚饭之后就出了去了，好像说他不是挺开心的，说要出去散下心。我记得他应该是穿着件红色衫出去的。 刁爱青离开宿舍的那一晚是1月10日，九日之后他就变成流落南京街头的魂魄。究竟他遇上过什么人呢？ 平时他很静的，喜欢看下书听下音乐咁咯，朋友都唔见佢有啲咩噶，男朋友就更加冇啦。 一个社交生活咁简单嘅女仔，杀害佢嘅人究竟系佢识嘅人，亦或唔识嘅咧？公安苦无线索之下，曾经为佢招魂，希望佢喺在天之灵可以为自己沉冤得雪。 系咁就真系几难查嘅，咁啊唯有借助下即系鬼神嘅力量啦吓。 招魂都玩埋，真系 谂到真奇，谂到冇办法就唯有用吓。 嗯， 警方经常都系要用呢啲手法嘅，其实，只不过我哋唔知道。 唔止警方啊，军方都系。 军方都系。系啊，咁你知鬼神就可能无所不能噶嘛，即系佢有心帮你就帮到你噶嘛。但系当时我谂警方都几无助，即系公安都几无助。咁哇咁。咁離譜、咁猖狂嘅一個冷血兇徒，即係如果唔可以誠之於法咧，即係都幾冇面啦，咁樣係嘛？即係佢做到咁樣， 你都唔對於當時嘅公安嚟講啦，你捉佢唔到啊，冇面啦嚇。對於啲市民或者對於尤其是南京大學裏邊嘅師生嚟講啦，就唔安心咯。 好驚，梗係咯。點知你係咪即係想捉？即係針對 係你唔知佢會唔會有第二單？ 係啦，做咩針對係大學裡面嘅人咧？定係還是個別事件咧？咁樣 同埋呢啲咩大學咧？到時就會好有好多啲咁嘅呢啲咁嘅揣測咧喺度流傳噶嘛，咁就會變成自然一個恐慌性嘅咯。 嗯，自己自制恐慌， 自制恐慌變咗。 咁啊，嗰陣時咧就因為呢一個叫刁愛青係嘛，即係佢個 姓 都好刁轉，好 刁轉啊！真係真係姓刁。 咁佢就因為咧，其實係喺呢個江蘇咧一個農村嗰度咧，就嚟呢個南京嗰度讀書嘅。咁啊，對於一個農村嘅女仔嚟講咧，即係可以入到咁出名嘅學府咧，都係一件。即係好開心，我諗屋企人即係覺得一件 光宗 耀祖嘅事啦。大家睇到咧，而家即係畫面入邊咧，就係我哋喺網度抄到佢唯一一張生前嘅照片啦。咁佢咧就係一個短頭髮啦，外表咧好樸素嘅，即係個農村女仔嘅一個樣啦嚇。即係衣著啊、樣貌啊各樣都唔係話非常出眾，即係都比較係普普通通咁樣嘅一個女仔啦。咁啊，佢就都要1.66米高嘅，咁啊就戴眼皮嘅，咁有時咧，啲同學就話佢會戴下眼鏡咁樣啦。咁當日咧就或者講翻咧呢個女仔，其實佢係嚟咗南京大學咧，都唔係好多日啫喎。 一個學期都未讀完。 三個月到啦，就搞一件咁嘅事出嚟咧。 Year one。 第一個學期未完， 即係佢係所謂叫 newbies 死咯，即係 year one 嘅 newbies。 咁就已經搞到即係咁慘死啊！慘死啊！係屋企人咧，梗係接受唔到啦。而且咧，當時咧話説咧，公安直情俾佢爸爸去認屍啊！咁我諗都無屍可認其實。冇事喎，除咗個頭， 有個頭同啲衫。 咁啲同學咧，有啲講翻回憶翻咧，就話佢哋根本咧驚到死啊！但係咧，都即係為咗要證實嗰個係咪真係刁愛青咧，佢哋都逼住硬住頭皮咧去睇。 應該係成班同學去到，其實即係呢個警方都唔想去睇㗎啦，即係覺得太恐怖啦。 嗯。 咁但係其中佢都啲同學都話：喂，一場同學點都認啊，係定可能唔係咧？即係佢哋覺得喂，可能唔係㗎嘛咁。咁即係其中一個勇啲嘅咧，就衝入去睇。 不過佢如果即係煮到咁咧，都幾難認喎。 我睇翻咧，我睇翻啲資料咧，有兩個同學咧，佢哋見到個頭咧已經頂唔順出嚟狂嘔已經 係 啊。 其實咧，刁偉清咧，佢個面咧有一個特徵嘅，咁就喺個耳仔附近咧有一粒麻，有一粒痣嘅。咁佢媽媽就講翻咧嗰陣時咧，就佢嘅媽咧就無端端問佢啦，啊點解你個耳仔後面有一粒痣咁搞笑嘅咁？咁佢咧就即係幾諷刺啦。當時啊，就講咗句説話就話：係啊，第時。即係我唔見咗你都認，你可以即係揾翻我嗰時都認到我啊嘛咁樣，咁估唔到即係一遇成慘啦，即係俾佢原來係最後係咁樣慘死嘅。但係其實煲到咁嘅人頭咧，煮到咁咧，都咩字都睇唔到啦。 但係我冇記錯啦，我睇翻啲資料就係話其實佢唔係煲到好透嘅， 係 即係佢係爭啲嘅。即係未夠火候啊！簡單講嘅， 所以就有盛傳就話誒，會唔會兇手咧係好趕住要棄屍，所以佢都唔會話煮到個頭好熟透就要去抌。 有冇可能嘅？ 嗯， 因為其實處理屍體最困難就係個頭。 嗯， 要考一下啲奇幻迷，叫我哋諗下嘢先好唔好啊？咁啊，就今日見到 Maria 阿 Pong Leung 阿 Jackie 嗰啲全部咧都到齊啦，我一齊諗下，其實點解呢一個兇手咧，即係佢成袋屍體啦，佢可以斬件斬曬件啊，唔好理你斬幾多件，咁啊就咁掉曬出嚟啦。點解佢淨係要煮佢個頭同埋嗰個內臟咧？即係我都諗過一下嘅。咁煮頭係咪為咗要令到人哋辨認唔到佢嘅樣貌咧？咁煮內臟係又係所謂何事咧？點解要煮啲內臟咧？ 有煮飯嘅朋友一定知 道。有答案嘅咩？ 有。 我以為係各自發揮嘅添。 有。 你係咪想講下你的？ 唔係，我睇下啲聽眾有啲咩idea 先啦。 係。咦？有個阿 Pat 聽咧，即係今日啱啱加入我哋大家庭嗰啲朋友咧，佢話佢間村屋隔離嘅有一間廢屋，經過嘅時候聞到好臭，唔似一般垃圾味。佢話佢懷疑係有嘢，打去邊度投訴？ 食環處 呢個超越咗我哋今日呢個奇案嘅範圍，雖然又有少少關聯，我哋交俾炮灰去跟進一下。 係啦，係啦， 睇下應該打去邊。 我諗阿 Pat， 你唔好驚啫，即係未必係啲咩奇案嘢嚟嘅。 不過通常呢啲咧，嗰啲部門會拋咗十個波咧，之後咧都冇人答到你，可能最後要你自己咧推開棟門。 個情況係先報咗應該要報嘅部門先啦，佢唔理一件事，但係先報咗，報完啦，佢真係冇人理啦，你先去理佢。 係啦 ，Pat 聽會唔會係即係開始一聽完東頭就又疑神疑鬼咧？成日聞到少少味就話係唔係碎屍啊嗰啲咧？會唔會有呢啲咁嘅恐懼症啊？開始今日第一日加入啫喎， 嚇，即係咪清晰少少啦？即係雖然有冇可能性，但係一般嚟講唔高嘅， 可能都係死老鼠嘅啫。 死老鼠或者其他啲即係。可能係垃圾咧，係咪？係， 或者其實最好的方法咪就係自己去推開道門睇下啦。 當然啦，呢個係最直接嘅。 係，阿 Pat 聽，希望你唔好揾到啲乜嘢嚇，唔老禮嘢啦。 咦，阿老鷹回覆咗我哋喎，會唔會內臟嘅味道太犀利咧？ 嗯哼， 係邊個講啊？阿 老鷹， 係喎，好聰明喎，因為內臟係特別容易腐爛嘅咪啊？ 因為有啲食物嘅殘渣留咗喺裏面啊嘛，所以就會特別容易比較上係快腐啲，係啦， 呢個 係 其中一個原因嚟嘅，係其中一個原因嚟。 係咁啊 ，Pong Leung 咧就話會唔會係想煮嚟食？ 啩？ 係咪睇咗人叉燒包？ 我諗我都係咁樣諗嘅，即係呢個豬潤飯唔通想食？咁因為當時又咁凍啦，喂，唔係唔好笑啊！即係變態起嚟鬼知佢啊！ 內臟煲湯啊嘛。 因為咧，其實當時咧。咁樣講啦，不如我哋講翻我哋調翻轉講先，因為俾大家慢慢推測下先，講多少少刁愛青嘅少少背景，俾多啲大家去領略一下呢個女仔，因為你要了解一下佢背景咧，先至諗到嗰個兇手嘅身份可能係咩人。咁嗱，呢個女仔咧，農村嚟南京讀書啊，第一年嘅，佢讀咩系咧？信息管理學系。即係 information system management 啱唔啱啊？啱冇，即係咪即係讀電腦其實？ 其實係屬於 IT 類嘅。 係，都幾叻嘅一個女仔，即係讀。我成日覺得女仔讀電腦係好叻嘅。 可以再補充多少少嘅。咁佢呢一科佢再深入啲讀嘅咧，其實係叫做現代秘書與微機應用專科。 我就係唔敢講出嚟，我唔知咩嚟嘅。 微機即係電腦， 電腦 微機， 微機係啦， 係即係總之係讀電腦啦，佢就 係同啲秘書啊、商業有關， 商業有關， 即係 IT 商業與電腦啦。 IT 一個讀 IT 嘅女仔， 讀 IT 或者係商業系 嚇，咁啊幾叻啦，講真。但係咧，原來喂，其實佢本來就唔係非常之成績出眾嗰啲嘅。咁咧，佢入到南京大學咧，就有少少靠佢個姐夫去做一啲你知啦，人事嗰啲係啦，嗰啲嘅穿針引線啦，佢先入到去南京大學讀書。 呢個都唔出奇嘅。 Anyway 就一個即係好好嘅機會，因為俾農村嘅一個女仔，佢能夠去到大學讀書，城市嘅大學，咁係一個可能將來就改變佢命運㗎嘛。 唔止係城市大學添，即係南京大學喺中國嚟講算係相當 出 名嘅一間大學嚟嘅。 知識改變命運啊嘛，咁。其實是一件很好的事嚟嘅，本來就係、是、咁爸爸咧就係一啲低下階層啦，就做一啲叫做柴油機配件廠入邊做嘢嘅啫。屋企咧又種下田啊，種下嘢啊，咁冇乜特別，一個很普通的農村家庭啦。咁而且咧，佢肯定咧呢個刁愛青咧係冇錢嘅，冇錢嘅，因為佢咧話説咧都問過佢家姐借錢啊。因為佢喺農村嚟城市生活，咁可能好多支出噶嘛，嚇、 嗯、 咁都要或者買下衫啊嗰啲咧，冇、錢噶嘛，問家姐借。咁喺佢死嘅時候咧，揾翻佢個銀行咧，睇翻記錄咧，得翻百幾蚊人民幣，啊冇錢啊！咁應該會唔會係即係唔會係因為佢有錢而有人捉咗佢去想企圖綁架佢啩？ 唔會係綁架同埋搶劫咯。 係啦，呢個機會咧幾微嘅， 非常低啦。 咁啊，阿 Candy 不如講下。阿刁愛青，我哋因為好多時警察梗要查下佢嘅背景啊，社交生活、社交圈子係點嘅咧？刁愛青， 咁佢性格嚟講係比較內向嘅，咁佢社交生活都比較簡單， 好似 Candy 咁嘅啫，淨係識我哋兩個啫。 咁佢社交生活比較簡單，其實佢嚟到南京嘅時候咧，朋友都唔多個嘅，其實都係得翻佢幾個鄉里啊啲咁嘅鄉里姊妹嘅啫。咁愛情生活咧，亦都係冇嘅。咁佢都係比較上唔會話同啲陌生嘅男仔去搭訕啊，咁佢都比較少咁樣做嘅。咁其實都係個，同埋佢比較中意平時係中意睇書啦，同埋聽一下啲音樂咁樣嘅。 係，話説佢中意聽咩音樂咧？ 係， 阿毛係呢個 heavy metal， heavy metal 係咁啊，解釋一下咧。 即係重金屬搖滾。啱啱最近咧，崔健啊，嗰啲就係啦。 或者早期嘅 Beyond， 早期 好早期嘅 Beyond。 即係其實香港嘅例子比較接近嘅係 Beyond。 咦？咁佢同佢中意睇書咧，係咪會比較？ 唔出奇嘅，其實有我自己認識好多 IT 人咧，無論男女都係，即係性格可能都係比較少少窄窄地。咁但係其實背後自己，譬如佢欣賞嘅一啲藝術創作咧，係比較瘋狂。 哦，中意啲幾激嘅嘢。 係啊，中意啲比較誇張啲激啲嘅嘢。 咁話説佢中意除咗話中意呢啲重金屬嘅音樂咧，又中意。我都中意啊！呢個王傑啊，中意咁啊，中意阿齊豫啊，又係我都中意啲聲沙沙地啊，悲悲涼涼嗰啲咧。咁呢個女仔就是一個咁嘅人咯。咁啊，冇男朋友啊，冇乜朋友 啦，當時 冇乜啦。咁啊，都係一心求學啦。同埋咧，話説即係佢有個女性嘅同學咧，就講翻，其實咧阿刁愛青咧，佢都幾識得保護自己嘅，即係佢好有自我保護意識。點解咁講咧？因為嗰陣時佢哋試過一起行街啊，咁咧就有啲男仔喺度撩佢哋啊咁啦，咁啊嗰個同學咧都正想同嗰個男仔搭訕嘅時候咧，阿刁愛青就唔好搞啦，唔好理人哋啊，行啦行啦咁樣，即係嚇一個咁嘅女仔嚟嘅，即係佢唔會話隨便去，係咪咁隨便去跟咗一個陌生人走咧，俾人哋綁走咗甚至殺害咧？ 咁佢嘅保護意識都幾強喎，即係起碼都對陌生人有個防範先。 即係睇翻如果佢生前佢個女同學咁講咧。似乎佢就唔係一個即係咁隨便啊，或者係好外向，周圍去認識人，識一啲陌生人嘅喎。 好明顯唔係之前啊，黃教授講即係喺California 嗰邊咁樣樣嘅一個環境啦。 係。 嗰邊好放噶嘛，係嘛？咁中國大學就唔會。 上次講過啲咩？即係一到週末就玩嗰啲乜嘢咁樣。咁呢個女仔就即係佢循規蹈矩咯。總之嚇，即係生活咧就平平淡淡，睇下書，去啲書店。 簡單講就係非常普通，非常靜，冇乜特別活動。 一個咁嘅 冇乜奇奇怪怪嘅嘢嘅。 一個咁嘅人，點解會遇到件咁嘅事咧？咁佢遇到咩人咧？究竟？因為如果佢嗱，頭先我哋聽過啦，佢喺1月10號，即係佢屍體被發現之前9日啦，失蹤啊嘛。 失蹤之前咧，佢就喺大學嘅宿舍嗰度咧，就食咗餐飯。 唔係佢喺大學同朋友食咗餐飯。 食朋友食咗餐飯。 跟住翻咗宿舍嘅。 啊，翻宿舍，咁跟住咧就話佢因為咧當時佢係宿舍嘅一啲阿頭，唔知一啲嘅咩組嘅阿頭啦。 宿舍嘅社長。 社長係嘛？咁跟住咧就宿舍社長啊。 係啊係啊。 咁都幾大嘅喎。 都幾大嘅其實。嚇！ 咁話説咧就有同學咧犯咗一啲規條，咁搞到咧佢咧就要孭鑊。咁啊，唔係好 like 唔係好開心。咁佢就話咧，我要出去行下散下心。咁佢臨走之前咧，佢做咗件咩事咧？咁有人就話佢將佢間房嗰啲被咧就搭到好整齊啊。咁先出門口嘅。咁咧就係呢個動作係代表乜嘢咧？究竟 啲人話佢覺得即係佢係代表佢準備會係翻嚟會瞓嘅。 唔係我相信係咁，因為佢哋喺宿舍生活咧，佢哋有社監噶嘛，咁即係可能佢哋朝頭早離開宿舍咧，佢哋一定要摺好被，摺得靚靚咁摺好曬好啦，咁到夜晚翻嚟瞓啦，咁就要將啲被咧攤翻開鋪翻喺張牀度。 哦，咁佢即係出門口之前，夜晚佢臨出門口之前， 佢要咁就鋪好曬張牀。諗住翻嚟瞓嘅，跟住先出去散步。 即係雖則佢係宿舍社長，佢都要即係。全部嘢都係做到妥妥當當。 其他人唔循規蹈矩，即係佢循規蹈矩啊嘛。 其實佢咁樣冚呢下咧，即係如果喺凍嘅地方住過咧，就有個咁嘅經驗啦。你冚住咗先咧，即係你翻嚟揭起佢瞓，佢就冇咁凍咯。如果你 暖啲， 攤開曬咧，咁佢就嗰個一瞓落嗰下就會好凍咯。只要你首先冚張被先出去會好啲， 係啦， 咁就會好好多嘅。咁所以俾人個感覺就係 好嘅。當九六年嘅時候，肯定冇未有暖氣嘅。 係喎，咁咪好鬼凍。 好凍啊！大家佢得張棉胎嘅啫。 咁樣 係啊，所以就要鋪定先， 唔好 等個牀等個牀板唔好咁凍。 咁即係其實佢呢個動作又唔代表話佢係咪真係想係會有翻嚟嘅打算或者冇啦，即係其實都冇乜關係嘅。 我覺得有 準備咯， 因為你唔攤開張被，即係老實講啦，如果我諗住嗰晚都唔喺呢張牀瞓噶啦，我使乜攤開張被冚亂佢啫？ 咁又係。 如果到時翻嚟要再接過， 咪咯，咪攞揾自己品，係咪先？但係如果我預咗翻嚟瞓嘅，我先至攤開張被冚一冧。OK， 跟住出去散步， 咁又唔係㗎。嗱，有啲人自殺之前咧，佢會譬如個皮鞋就會擺到正正齊齊咁樣，就擺喺某個位，啲衫咧就摺好曬咁樣。 佢原本張被唔係唔整齊㗎，只不過係一個即係。是一個狀嗰個狀態就係唔用的嗰種摺法啫嘛，即係摺起咗一嚿咁放喺床邊啫嘛。 嗯哼，咁所以當時亦都有人揣測啦，根本佢咧就係諗住出去散下心就翻嚟噶啦。但係竟然咧係完全冇翻過嚟嘅，係完全冇翻過嚟，唔知道去咗邊度啊！突然間咧就銷聲匿跡啦咁樣。好啦，咁啊 Terry Chan 咧就喺我哋嘅 chat room 嗰度講啦，佢話可能嗰時個男仔咧唔係撩佢啊。是聊他的朋友所以叫他走即是说 妒忌 我的走啊真是这样的这样的原来真的男仔才想到这些角度我想不到了。那听就说他主头这个情节就有点像 Hello Kitty 案。 Hello Kitty 案那个就 煮了个头。 煮完个头然后将个头塞了个公仔。 那个是一个玩的心态那个人。他不是因为怕臭我觉得他。佢純粹啊，嗰日仲話嗰時有個對白就話，哇！你睇下係咪阿炮灰做噶嘛？佢講咩啊？咩啊？你記唔記得咗啦？嚇！你睇下個頭， 有個對白係啊。 啊，個頭原來主緣係咁嘅，咁類似係咁啦。咁佢嗰個人嘅心態又未必係因為怕佢臭啦，因為有啲朋友都話係佢一定係怕個頭臭，同埋個內臟因為水分高，煮咗之後咧就可以拖延發臭嘅時間，咁啊冇咁快俾人發現。 呢個的確係其中一個原因嚟。 咁樣啊，但係嗱，依個人咧就嗱，我頭先講到關於嗰個廚師啦，廚師好啦，因為咧喺呢個網上咧就好多嗰啲議論啊，好多傳聞， 好多好多討論。 因為根本咧，頭先我哋鋪毛都講咗，其實原案嚟噶，到而家今時 今日係未揾到喎， 都唔知邊鬼個係兇手。咁當時咧就啲人喺網上咧就係咁喺度，哇！我見到個狗即刻指住，我話邊個兇手，跟住指住出邊。咁咧就因為。啲人就喺網上，因為好多討論空間，好多猜度嘅空間。咁有人咧就話，覺得佢咧一定係好大可能咧去咗幫襯一間小餐館，唔係大餐館喎，一定係嗰啲個體户自己一條友開嗰啲咧，嗰啲餐館仔咧。咁佢就入咗去食嘢，咁食下嘅時候咧，對方咧就想對佢有一啲譬如侵犯啦。 對方想食佢， 想食佢係啦，見佢咁樣就突然間對佢有色心。想食佢之餘咧，就對方反抗，刁愛卿反抗之下，就俾個餐館老闆就殺死咗。然之後咧，就 因為橫掂都死咗啦，咁要解決條屍啦。於是乎佢索性諗到呢個人肉叉燒包嘅橋段。嗯，那時九六年啦，人肉叉燒包已經發生咗噶啦。 嗯， 會唔會係即係諗到啊？可唔可以效法呢個澳門嗰個八仙咧？就將嗰個人咧就全部咧剁碎曬佢，然之後咧就煮熟個內臟啦， 同埋個頭， 同埋個頭啦。咁然之後就將嗰啲身咧嗰啲貌似豬肉嘅物體咧就攞出去賣俾啲客人食。咁、然之後咧，客人食食下嘅時候咧，就喂，點解啲味唔同咗嘅，老闆咁樣？咁佢就覺得咧，唔 work 噶呢條橋，遲早俾人發現。於是乎就將啲肉咧全部 pack 好曬咧，就掉喺條街度。 嗯哼。 但係餐館嘅可能性，我覺得好似比較低啲，因為點解咧？佢睇翻嗰個啲同學嘅口供咧，就話佢係食完飯冇幾耐出去啫嘛。 係。 咁食飽又無啦啦又去餐館又要食嘢，好似奇怪少少。 呢、這個又係，因為仲要係九六年，佢自己本身係冇乜錢咧、 嗯。 即係如果佢好多錢嘅，唔同啊，好似我咁啊，即係食完餐 好似你咁好多錢 之後 再食， 即係唔係即係我習慣係食完餐晚飯冇幾耐，跟住我覺得有少少肚餓，跟住我又可以 再食個 甜品噶嘛。啊，即係我係嗰啲咁嘅人嚟嘅。 唔怪之仲有幾個月新幾啦， 有五個月喺度 生得啦， 五個月新幾。 咁即係。即係睇佢嘅情況，睇啲愛青嘅情況又唔似係咁咯。即係我諗佢又唔會鬆動到係中意一陣食完個飯又去食個麥當勞啊咁，即係唔會咁。 喂，但係佢當時話想去散下心咧，會唔會一個人去飲嘢嗰啲咧？即係嗰啲有啲啊，佢又有少少嗰啲啦，情懷啲人嚟噶嘛，聽下啲音樂啊，或者係中意諗嘢。 但係如果係嘅，嗱九六年時候咧，我以我記得咧。九六年時候嗰陣時，即係所謂叫四個現代化， 係 開始咗一段時間。都未係真係咁多酒吧嘅， 咁又係 嗰陣時未係咁多，你而家就多好多啦嚇，即係真係完全開放咗之後就即係多好多啦。咁但係而家啲當時未係咁多酒吧呢啲咁嘅地方，咁、一般平民如果你話要去揾個地方一個人喺度所謂飲悶酒咧，或者飲悶嘢啦嚇，係難嘅，係難嘅。 同埋佢都比較純噶嘛，即係佢可能都唔會一個人咧，即係咁大膽周圍去啲酒吧咁，都驚俾人撩噶嘛。定係話想俾人撩咧？如果即係 登俾人撩啊？ 咁咧，即係 同阿 Terry 點啊？炮灰 啊！我舉手 兼職出嚟做咩人咩嘢咯？ 做啲咩嚇？唔係同埋嗰陣時， 我真係冇諗過啊！ 同埋睇翻嗰陣時嗰個月份咧，嗰陣時其實都係呢個冰天雪地咁樣嚟講，冰天雪地嘅環境嚟嘅。咁其實喺條街咧，應該係逗留得唔耐。如果佢唔揾笪地方去坐低嘅話咧，咁其實佢唔會喺條街度逗留太耐，就要翻返宿舍，頂唔到咁耐。 係咁樣啊！咁即係如果呢個咁講，可能嗰個廚師會唔會嗰、那個嗰、那個催測又應該要打交叉咧？廚師的機會是不是微一點呢？如果是這樣，即又不是一些小餐館的廚師，有人說了，如果是廚師、啊、屠夫、啊、這些的職業呢，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叫有歧視啦、如果你是廚師你是屠夫呢，我不知道你會不會不太贊成這個說法。他說多數都看上來好像炮灰一樣，整個腦粗一樣，應該那個女仔就不會那麼容易被他呢吸引咗佢走咗去，因為都會有戒心，好大戒心啊！因為可能佢個樣比較會惡啲啊，兇惡少少，唔係咁pleasant 啊，咁可能佢會驚，唔夠膽跟佢走嘅。 我又唔係咁睇嘅， 嗯， 因為我自己接觸過唔少所謂街市佬咧，即係劏即係賣豬賣牛嘅， 好斯文啊嘛。 未招好斯文都好啦，即係未必係真係好好恐怖嘅。 係。即係唔即係唔係惡形惡相嗰啲咁 啊？未必係惡形惡相，因為佢如果平時賣豬肉、賣牛咁，咁佢都要對客噶嘛。阿師奶，喂，今日只牛正啊！咁即係十熟九頭咁對住你。 同埋廚師好多種噶嘛，即係如果你嗰啲西餐高級西餐廳嗰啲廚師咪哇點樣先好型咁好多。 Jimmy Oliver 啲咁樣。 Jimmy Oliver 咁噶嘛，真係 或者成黑執事咁啊，大佬。 係啊，所以又唔可以一概而論嘅呢一啲咁嘅評論。 即係呢個有少少即係錯誤嘅概念咯。 係，同埋好多人都話即係哎呀，佢切得咁整齊、咁刀鋒咁利落、咁專業咧，一定係嗰啲唔係醫生咧，就係呢一個屠夫啦或者咩，咁都有人用翻林國雲嘅例子啦，即係佢都將嗰啲屍體咧切到咁 靚， 但其實佢做咩咧？佢揸的士啫嘛，係咪？ 但林國雲本身係對醫學好有研究， 係啦，冇錯啦。咁所以其實呢個人但本身嘅職業唔係嗰樣嘢， 唔係嗰樣嘢， 只不過佢自己的興趣嚟噶嘛嗰、那個，咁、所以咧就唔可以話即係如果警方係一直係淨係調查嗰啲職業咧，可能就令他們用足錯了用神，所謂 咁亦都有人話，即係其實會唔會個兇手點解要咁樣毀屍滅跡法咧？因為佢曾經咧應該係有侵犯過呢個女仔。咁如果條屍咧擺咗喺度嘅話咧，咁警方就會驗到佢有精液喺佢體內啦，咁又會驗到佢 DNA 啦，咁呢個兇手就會好大鑊啦，所以就要毀屍滅跡啦。咁都唔使2000塊啫。 嗱，我咁睇嘅，即係你話切開啲肉2000塊咧，其實方便處理嘅啫。 係。但係點解要2000咁多咧？ 即係未必一定真係2000嘅，都要切到咁碎嘅，切到咁多塊咧，其實方便譬如放血啊嗰啲咁嘢容易做，起骨啊嗰啲咁。 嚇！你講到血咧，嗱，血咧就其實佢咧就話説應該就係佢放咗血啦，咁啊跟住就切肉啦，咁樣就一袋袋啦。咁啊，阿 Maria 都問啦，咁佢唔係好多血水咯咁樣，咁係即係血水一定有啦，同埋我諗當時咁大雪咧，可能已經結冰添啊嗰啲肉啊，可能已經結咗冰。同埋咧，話説咧，嗰啲袋咧，即係裝住肉嗰啲袋咧，其實佢係冇血積喺上面嘅。咁換言之，呢個人咧剁完人之後咧，佢嗰啲肉咧，其實佢係好小心咁樣一 pack pack 咁樣 pack 好咗佢嘅。即係呢個人咧，係咪一個好細膩嘅人咧，或者佢做嘢係好小心嘅 咧？因為我覺得佢係好冷靜嘅呢個兇手。 咪啲手法似啲廚師喎，因為廚師咧想啲肉咧冇一種血水味咧，佢有一種動作叫啤水，可能一大個盆就係咁攞水係咁沖啲肉，沖到就冇血水為止咯。可能就係呢個兇手做咗一個啤水嘅動作，所以就令到佢冇咗血水。 嗯，咁呢個人即係話可能對即係煮食嘅常識都比較豐富喎，會唔會咧？咁嗱，譬如啊。頭先我睇咗邊個啊 ？Pat 咧，個 Pat 佢今日好多評論啊！今日啱啱我哋呢個新血 嚇，新嘅朋友， 佢就話咧，即係頭先話懷疑佢有隔離有間屋有料到啊，有料到啊 Pat 咧，佢話佢估咧，佢煮熟咗嗰啲肉咧，咁嗰啲肉就會香啲，就會吸引啲野狗食咗佢。咁咧就神不知鬼不覺。 但係而家就係啲肉佢冇煮到。 係啦，如果咁樣，佢應該啲肉全部攞去。即係炸啦，或者譬如咕嚕肉咁樣啦， 即係應該係阿黃秋生嗰只 style 啦。 係啦，嗰只我就覺得可能係呢一種咯，或者再變態啲諗，譬如啱啱我哋咪聽嗰個大角咀嗰個碎屍案咧，咁佢嗰個同黨咪話有諗過將佢阿媽啲肉咧，即係死者啲肉咧，咪切碎咗變當叉燒飯咁啊嘛，一盒一盒咁樣就掉落垃圾桶啊嘛。咁又另一隻嘅即係毀屍滅跡法 處理方法 嚇，但係呢個咧就比較又冇諗到咁複雜，佢就純粹啲肉咧就一袋一袋咁咧，即係周街掉，大家有冇聽到我窒窒窒窒咁啊？因為 唔係 YouTube 窒， 係啦，就話有少少窒窒窒窒窒咁啊，聲音希望可以繼續 keep 住。我哋翻轉頭繼續講啦，咁啊講埋咧即係去到呢一單案，雖然話係到而家完案啦，但係其實去到2008年嘅時候咧。都有少少轉機嘅，即係當時大家都一度懷疑咧，喂係咪捉到兇手咧？ 係咪有機會咧？ 係啦，我哋翻轉頭睇下究竟出現咗個乜嘢嘅疑兇先。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東頭灣道99號。 假如聽到奇案兩個字，你有以下嘅症狀：心跳加速。瞳孔擴張，腹部肌肉失控，你好可能已經中了奇案毒了。 這個時候你還不快點來解一下毒？ 奇案迷會，奇案迷最佳追水的集中地，每日新鮮的奇案或者陳年經典的奇案都可以在這裡分享到。還有懸疑推理遊戲考你腦筋， 奇案迷會你今天 like 了沒有？ 幕幕驚心動魄的案情，段段鮮為人知的內幕，逢星期三、星期五晚11點，90分鐘带你来回地狱又折返人间。呢度系东头湾道99號。屹立不倒，全靠各位东粉支持。欢迎登入 www.radio99.tv 嘅网页，99蚊3個月就可以随时重温同埋下载所有内容。旧会员记得准时续期啦！